月六号星期 三啊，系啦，咁啊， 完全唔知道星期几啊， 都恭喜你先啦，恭喜你得到咗两日安宁嘅日子啦，即系休息一下啦，俾自己。 原来冇想象中系咁多休息啊， 吓， 因为咧，因为你每一刻即系你休息嘅时间，你瞓觉啦，跟住咧你瞓咗可能一段时间，你瞓醒，哇，好似瞓咗好耐啦，跟住之后原来唔系，瞓咗半个钟、一个钟嘅你就会醒咯。 咁系你睡眠质素差定咪？ 系咪？个 人都系 keep 住头昏脑胀噶嘛？ 系啊，我而家都系有少少，即系今日翻嚟做啲访问之后咧。跟住而家个人又处于咗开始唔系好集中到嘅状态， 唔系都要都人年纪大啦，都开始要嗰种可能系休息得够少少先可以 recover 到咁样啦。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身体健康咯， 身体健康，恭祝大家真系今一年都要身体系 keep 住好啊！尤其即系呢几日啲天气反反复复啦，又好潮湿啦，咁即系成日个人都会周身唔聚财嘅，即系可能例如我咁样咧。即雖然touch wood先，好彩叫做呢排冇乜好唔舒服嘅嘢啦，但係即天氣潮濕呢係一個你唔知點樣去面對嘅問題嚟㗎，你解決唔到嘅問題嚟㗎。即就算你屋企開曬嗰啲抽濕機呀、擺曬嗰啲吸濕用品呀、你都係覺得個人啲肌肉又唔係好舒服呀、各方面都好似唔聚財咁樣嘅。咁大家都即係 keep 下啦，保養下啦，咁樣注意住自己身體啦，有啲咩唔舒服就唔好死定啦。好似波城 肌肉財而家咁唔舒服，唔好死定 啦， 我走先啦，都係 你走先啦，係咪 交咩呀，跟住來一個 下次再嚟呀，咁 有機會再見，係就玩啦。 OK，thank you。 下次我答應你，我留到最尾。 但你六點半翻嚟，可唔可以陪我玩呢一個奔波 back to back 啊？ 我就係六點半翻嚟係嘛？即係我可以六點鐘都唔使播發題歌。 冇所謂啊，俾你揀。 應承你，我下次玩到最尾。我今日有啲事走先個，可以平時 party 咁樣啲。 party 就係咁樣。 我真係有啲嘢做，聽日要早起。 喂，嗱，真係嘅，真係嘅。 應承你，我下次留到最尾。 記低我呢句，真係下一次一定。跟住到下一次嘅時候就會 再 講一番説話。 嗱，下次唔嚟正衰仔咁嗰啲咧。 係。咁但係咧，我唔知啊，有時咧，每逢即係個人去到一個好似即係唔舒服也好啦，叫做有時覺得自己需要休息嘅情況也好咧，就不其然會諗一個問題，就係好需要私人空間啊！即係因為當你可能同屋企人住也好，乜都好咧，你雖然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有屋企人一齊住就有人照顧你啊，即係嗰陣一日三餐會有人去 take care 你啊。但係你嗰個休息會變咗係冇，一定係唔係最清靜嘅一個時刻嚟嘅。 此言嘅差異喺個身上面，即係我係承認我係一個幸福嘅小綿羊啦， 小綿羊， 即係受保護嘅小綿羊。咁所以我作為呢一啲唔長進嘅仔咧，不孝子，我梗係黐咗屋企住啦，係咪先？到而家都係啦。咁啊，所以但凡病咧，有啲咩事咧，即係屋企好好，阿媽喺屋企咧就會就會即係準備咗啲粥水啊，跟住或者食藥前又準備有啲麵包啲買曬喺度，即係基本上知道你一病咧，就會準備好曬相應需要嘅嘢喺度，就夠鐘定時定候成咧就食藥休息瞓覺咁樣。但系適逢咧，啱啱呢段時間病咧，我阿爸阿媽去咗旅行， 哇！ 所以咧，我就半體驗咗啦，叫做 係即係自住嘅時候啊，到底病係點樣樣嘅 咧？咁阿妹都喺屋企，但阿妹都有自己要做，佢都出去實習，佢都仲要翻工啊，要翻學啊嗰類咁樣啦。咁所以佢都有限度嘅照顧咧。咁你就會發現，哇！真係你就會珍惜啊，屋企人屋企嘅可貴。即系譬如我记得有一个朝早咧，我系介乎于系咪即个烧退咗未，定系仲发紧烧咧？我就好想去即系探热。 O K， 咁个探热针就喺个厅嗰度。 但系你个人就喺间房度。 系啦，嗰种攰系我系唔想，或者我想都唔得啊，落唔到床去攞支探热针探热。咁然后我最后个结论系咩咧？其实知道咗又点？ 知道咗我有烧定系冇烧，我嘅感觉都系好唔舒服。 呢个世界啲嘢就系咁啊，系啊，俾你知道咗个答案又点？ 你都改变唔到而家呢一刻， 吓，你个头好重嘅事实、 啊。我俾你知道咗你发烧啦，好啊，你点啊？你知道咗你冇发烧，今日点啊？你个人系唔舒服。 喂，但我 又你都要瞓觉噶啦，咁所以我最后结论咩？咁我都系继续瞓多阵。 但我又想知道你，咁你呢几日嗰啲三餐点样解决？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 就要啊，多谢外卖平台呢个伟大发明即系如果以前都真嘅呢样嘢，如果以前你真系要嘅话咧，嗱一个人。你冇辦法叫到外賣啊，咁跟住你咪要躝落街囉，咁而家呢即係有啲平台或者有時你真係冇辦法、啊、你運費你都要畀㗎啦，咁你咪嗌外賣囉，嗌碗粉咁佢都肯送上，因為屋企樓下商場咁佢運費會平啲啦， 近啊嘛，因為 咁佢都會送嘅，咁嘩真係差好遠，我唔使換套衫行落街，跟住你又温温顿顿，过马路你又唔知会唔会唔小心俾车撞咁啊！即系你跟住你嗌外卖，你喺个门口铺头门口等咧，一个折磨嚟噶嘛，因为你唔舒服啊。咁你又唔 系 好想落街，你又惊传到俾人啦，戴咗口罩都一件事啊。咁你有外卖就差好远，即系佢放喺你，我哋可以拣噶嘛，放喺门口 咁样。 系啦，咁变咗我就可以喺屋企休息，咁然后佢送到嚟，我打开门就可以攞，跟住就可以食噶。咁、 哦、 我觉得系受惠于呢一个嘅方便，系令到冇咁辛苦嘅。如果唔系你俾只以前 就惨啦，就真系自己无啦啦一日，即系唔好话要落街三次啊，可能两次都够辛苦啦。又要换套衫，又要洗个头，又要剩咁样，跟住走落去辛辛苦苦等。跟住買完攞翻屋企，其實都攰到想搭落床瞓啦。咁 啊，同埋咁當然啦，跟住另一樣嘢就係對於即係屋企屋企人去旅行啦。咁嗰、那個有趣嘅位置就係、是，如果你即係譬如阿爸阿媽喺度嘅時候咧，當你病咗幾日，譬如我今日好翻啲，有翻啲精神，即係行翻出廳啊等等咧，你係以前咧，你就會覺得、哦，翻翻去出翻個廳，間屋。是乾乾淨淨咁啦，而家唔係㗎，我 明啦，我 get 到啦。 當我病完行出個廳度，個廳個混亂嘅程度，其實係同你病第一日咧係冇分別，因為你冇打掃過嘛，你冇執過嘛，咁間屋就係咁樣啊。 甚或乎再亂咗少少。 我間房係亂㗎啦，即係因為你冇執過嘛，佢係唔會自然幫你解決咗喺廚房嗰啲個洗衫攬、烏衣攬嗰啲衫。佢都仲系会喺度，因为冇人帮你处理，系你就会发现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嘢咧，嗰啲幸福啊， 真系 唔系必然、啊， 得来不易。 系啊，即系 阿爸阿妈去一次旅行就可以体验到咁多嘅感受，证明你平时系一个活得何其幸福嘅小绵羊，应该掉你去嗰啲咧荒岛咧，俾你感受一下嗰啲七日六夜冇人照顾、這個、 又此言差矣，有啲嘢咧唔系自己做唔到嘅。我谂好多人都系，唔系你做唔到，只不过如果你有得拣唔使做嘅时候咧，你唔做啫。 咁系嘅。 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系嘅。即系如果我假设我系自己住，咁、其实平时屋企啲储粮啊，或者一啲叫做清洁啊等等咧，都已经有一个 routine 嘅啦。咁只不过而家喺屋企住嘅时候，咁呢一样嘢你唔需要烦，咁变咗到你突然之间咁嘅状况，你咪拿手唔成势咯。咁如果你自己平时住啊，你有安排好晒，哦，有啲嘢食，有啲干粮喺度，以备不时之需啊，或者我安排自己一啲清洁打扫嘅时候，我有一个行程，我知点样安排就会好啲。咁但系因为呢啲嘢而家系 outsource 咗啊，外判咗出去啊， 你唔适应啫。呢、這个世界所有嘢，我同你讲啦，都系靠两个字嘅啫，就系、是、适应。適應呢個世界，即係例如我咁咧，咁我都搬咗出嚟，叫做即係雖然同老婆一齊生活啦，但係都叫做即係少咗啊屋企人嘅一啲照顧啦。即係你知道阿媽嗰種照顧同老婆嗰種照顧係唔同噶嘛，那個級數係。咁然後即係以前就學你話齋啦，即係同屋企人住嘅時候病就梗係好好服務啦，五星級酒店一般啦，即係每日三餐有人幫你搞掂啊，屋啊清潔啊洗衫冇呢啲問題啦，都好啦，而家搬咗出嚟住啦，咁我病咗啫，咁我老婆要翻工噶嘛，係咪？係 啊， 咁啊自己一個人喺度，你就會體驗到有時嚇，其實呢個世界啊，一個人其實係你唔好低估咗佢自己嘅潛能，一個人你病得再嚴重咧。你都系可以做到嘢噶，即系我 当你一定要做嘅时候， 当你一定要做嘅时候，你会发现病咗系可以洗到衫啦，晾到衫啦， 清洁到个浴室啦。 系咪因为个恐惧大于一切？就是、因为如果你老婆翻嚟间屋系冇执到嘢咧，个恐惧好大。 咁又唔好讲我老婆咁得人惊，只不过系当有时病咗嘅时候咧，你会有种下意识，即系同埋加上我屋企养猫啊，咁所以你会有种下意识，你一定要 keep 住屋企嗰种清洁咧。第一，对自己嘅病情系好；第二，你硬病，你整理屋企啲嘢。乾淨啲，唔好傳染到屋企人，又係另一樣嘢。所以唔好低估自己嘅潛能啊，波星。其實當你焗住要做嘅時候，冇嘢你唔得噶，你要相信自己嘅。其實你下次病，你應該嘗試起身八點鐘落街買個早餐，買埋屋企人嗰份，攞翻上去俾佢食，跟住就去公園嚇 散個步， 翻屋企洗衫、晾衫、摺被。 最黐线系咩啊？呢啲嘢我唔病嘅时候，我都唔会，我都唔会咁早起身，我都唔会咁样做嘅时候，系调翻转系拣病咗嘅时候嚟磨练自己啊嘛。 唔系你嗱，就咁谂啊，即系好似我咁啊，我病咗唔照顾屋企人 ，OK 嘅，冇问题嘅，我老婆自己照顾到自己。但我啲猫唔可以嘛，我啲猫系一定要有我照顾，所以你要知道， 有责任心 啊，就系做人嘅潜力咧系好大嘅。其实系冇一个藉口话俾你听做唔到啊！呢个世界所有嘢， 我想讲，如果一个咧病入膏肓嘅人咧， 讲呢一段说话， 听唔系听到你咁样讲咧，真系想即刻收线。 系讲完啦嘛， 你讲完啦嘛， 我瞓啦咁。 系啊，我休息一下先啦。 你慢慢啦，你慢慢执啊咁。系唔系咁呢个？即系头先讲呢啲就讲笑啦，即系纯粹大家都评估一下自己嗰个病， 缓下嘅气氛啫， 系啊， 出嚟讲下笑 啦。系啦，我见阿波成闷咗几日啊嘛。啊！我惊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冇人照顾，自己会闷到喊啊！ 就灰鞋下咁， 灰鞋下啦，幽默下咁样咯。 都系呢几日我喺屋企，我都有听你做节目噶， 系咩？ 因为我喺屋企好闷啊，好似呢首歌所讲嘅嗰个情绪啊。I am all alone， 就每一日啊，唔系每一日嘅过去嗰两日咯。我收线之后就有咁嘅感觉啦。好寂寞，自己喺屋企。 伤心的感觉配合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重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说，中国今年目标经济增长 5% 左右，和经济增长潜力基本匹配，是一个积极向上、奋力一跳能够实现的目标。郑山杰又说，中央计划未来几年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助拉动当前投资和消费之余，为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说，积极财政政策十分重要，亦都已经考虑经济发展当前的机遇和挑战，确保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又适当加强精准调控。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说，目前内地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 7%， 后续仍然有降准的空间。回来本港，海关举办世界海关组织第六届全球犬只论坛暨地区犬只训练中心开幕礼，并且在港珠澳大桥的基地即场展示搜查犬的训练工作。训练员说，新成立的烟草搜查犬队会根据情报分析，每日采取不同的行动，截查不同的货柜船，搜查怀疑藏有违禁品的货柜。海关关长何佩珊说，本港地区犬只训练中心正式挂牌，令到本港可以为亚太区的海关搜查犬队是海关搜查犬队伍提供训练。他又说，本港搜查犬训练有系统和多元化，现在搜查犬可以搜查五种违禁品，包括毒品、现金、爆炸品、枪支弹药和烟草。东盟特别峰会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准则，避免危害区域和平的单方面行动。峰会在澳洲墨尔本举行，峰会发表的墨尔本宣言除了提及加沙、乌克兰局势，亦都关注南海，但是未提及中国。宣言强调繁荣和安全依赖海洋和平，并且强调航行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宣言呼吁所有国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并且在行动中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会引起误解、误判，令到局势更加复杂的行动。宣言支持全面落实南海行为准则，呼吁各国避免采取任何危害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单方面行动，促进有利谈判的环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同埋有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去到近显学油库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东九龙走廊过海嘅方向龙尾去到新柳街，狮隧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就排到彩虹隔音槽。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咁提翻你啦，粉岭百和路南北行方向近佛教普光学校慢线同快线会间歇封闭。另外，沿住华明路去一明路方向，快线嘅车辆禁止右转百和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hich aren't you thinking of？ 每一日人生当中都会有好多嘢谂嘅，你又点会觉得只系两日冇见我就会谂起你呢？ 出列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 紧急应变逃生法，嗰种逃生法就系有时你会觉得，既然咁多嘢谂，不如索性乜都唔好谂啊，好好咁样享受活在当下，感受一下呢一刻所见到嘅人，所面对到嘅事。 最贵外套，yeah yeah, life is just Delta T 龙中之人，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尤其而家好多嘢都行得好快噶，科技行得好快啦，人嘅节奏行得好快啦。 求到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我的 AI 就像必杀技，坚守似观音我替代你。全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危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 AI 化作食烟机，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霍金预言书，所以一个人的集中力是很重要的，你不够集中，你很快会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节奏。你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很反映到你这一刻的需要。 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话人全数据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What you get？ 争一分一秒，难再早点适应英勇气候，物色几多室友，情分刚好足够吹吹奏，慢工先知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千变怎么敢切磋？纯粹有偏偏身披平常清光， 来用过肉果去收集山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 三当真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 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 虽然我话冇见我两日，你应该会挂住我。但如果坦白讲啊，自己一个人嘅时间，我都觉得几享受。可能难得有机会俾自己耳根清净一下。你呢啲都系有对比之下先会显得珍贵啊。 Yeah.

啱啱嘅几个女仔咧，听晚都开 show 啦，佢哋系 Beanies。听我有佢哋嘅新派台歌，歌名叫做《今晚抹掉你》。陈翠妍嘅新歌叫《Lost at First Sight》，呢两首歌都有一种身处喺一个时空嘅 party 当中嘅唔同嘅故事。 单身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两白兔，长英文，各也有些身份，很喜欢你着短裙。在等，情是种挑人，也共我几人，令我这一吻 尘。乖仔可以变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顾令轩又快台讲罗曼蒂克呢首歌，兜兜转转经过好多缘分之后，就辗转交到去佢手上，由佢演绎呢一首歌。呢个世好多嘢都系讲缘分嘅，有时得到同得唔到之间，都系差啲咁多嘅啫。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梦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世人是回稳定是压稳，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循地换过长镜头吧，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笑咁对吗？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我过腿吗？连球证也吗？ 偷偷展开笑窝。想找千差的更多，他啱啱好想拍拖，双影只差的更多。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吴业坤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啲咁多》。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365日，每日挑战自己，做得更好，一同发放正能量， 为听众注入生活动力。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屋轮候册平均轮候时间再度上升到5.8年，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亦都微升到4年。房委会解释，去年第四季的平均轮候时间上升，主要是由于去年是近年公屋产量最低的一年，以及受去年头三季可供编配单位数目偏低影响，加上部分工程延误导致。房委会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6年封顶的目标不变，亦都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26-27年度回落到4.5年。基本法23条立法諮詢結束，政府就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作出回應，考慮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加入公眾利益免責辯護，但是有關公眾利益必須要很重大，大過國家安全風險，門檻亦都很高，並非單純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大部分情況未必符合。當局亦都會考慮，如果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時，涉及勾結境外勢力，應該屬於罪加一等。兩個案發的時候，隸屬油尖警區的反黑組警務人員，包括一個警署警長和一個警員，涉嫌訛稱由警方簽發的信件，越權索取有關傷人案的閉路電視片段。兩個人公職中行為失當罪罪成，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囚7個月。辯方求情說，本案並非同類案件中最嚴重，亦都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有得益，其中一個被告更加因為興趣而自費讀警察心理學和犯罪學，熱心警務工作。處理主任裁判官劉以雲判刑的時候說，被告以虛假身份欺騙保安員以查閱閉路電視，違反警方維護法紀的職責，嚴重打擊警隊公信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下，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呈祥道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嘅车龙啦，排到去下角道近添美道。

我驚你擔心你轉切。 驚我咩啊？ 驚你轉切啊！驚你個人咧浮浮地啊！ 浮啊！而家佢喺度冇聲。 驚你飄啊！嚇咁啊！所以今日讓一讓菜啊，俾多少時間你諗啊嚇？ 可唔可以揀只八分鐘嘅歌啊？ 都得嘅，我 揀只嗰啲 我揾就揀只啲藍色多瑙河嗰啲咁樣播到搭正咁樣。 基本啦，唔係可以播呢啲。 去到搭正都播唔曬，應該嗰啲就。 邊個話蘇東音樂唔可以播古典樂？ 播 Four Seasons 咯，四季播齊咯，一啱啱我哋四節節目，我哋 Four Seasons 播曬去啦，可以。 其實可以試一次喎，然後 on top 講嘢咯，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 concept 啊？ 可以啊， 每一次都係播住一個古典樂， 跟住然後我哋要切合個情景講啲。又嚟到春季啦，咁样就播 spring 嗰一段咁样。 系啊，好啊，我觉得应该要试下。 好有创意。 我曾经有谂过，即系题目，我想分享一个谂法。曾经嗰阵时，因为有时做嘢咧，即系譬如会有啲叫做 projection 打落去啦。 系系系。 咁跟住就平时譬如打啲嘅时候，咁后面 projection 啊，咁阿摄会负责呢个位。我话有一次不如试下咧。佢个 projection 系显示佢咧即场听住啲音乐写一个古仔，即系大家睇住个 visual， 其实系一个人咧喺度写一个故事出嚟。 好，你呢一个系完全系恰姐啲 friend 嘅，唔系啊？呢样嘢佢先做到噶， 系，但系真系要好大压力咯，系佢先得嘅，不过的而且确系劲嘅。 所以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占住一个古典乐，然之后做节目，可能会有唔同嘅感 觉。好啊，搵次我哋 back to back 就占住古典乐嚟， 唔系搵一集两个钟都系啦， 就咁话啦。咁啊，但今日咧，我已经准备好啦啊，俾你舒舒服服啊。今日个题目又容易开吓。 就是生病了嘛， 啲歌又够长俾你， 身体健康了 嘛？唔系啊，俾你咁容易估到，我仲系咩？唔系啦，好啊，我唔系奔神啦，好嚟啊！喺一个月黑风高嘅晚上，小明一个人，你想讲咩？ 呢、這个音乐一啲都唔像风高嘅晚上， 系 呢个风和日丽嘅早上。 系对唔住，系一个咁我讲啦，温馨啲啊，系一个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一个月黑风高嘅晚上，小明一个人嚟到佢屋企附近嘅篮球场，佢约咗一个朋友，谂住同佢打篮球，一齐 keep 下 fit。但系去到篮球场等咗好耐好耐好耐，小明都系见唔到。他约好了的朋友在篮球场出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的身影在篮球场上出现，一步一步这样向小明走过来，令到小明感到一个非常之压迫感的感觉。那个男人走到小明身边，跟他讲了一句，打不打？ 要不要跳一下？ 啊？ 跳一下，随便啊。漂亮的假动作甩开了梦，全场敌人防守，篮下禁区游走，快攻进篮板球，得分都靠我。你拿的球不投，又不会掩护我，是你这种队友下头了。当说你说风中怎么停留，一直在停留，谁懂得停留的？为什么我女朋友常常见到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能逃我球？你说。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啊！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错过漫长的烛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头低给我抬起头，不怕拒绝依然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错过漫长的烛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去的一生。 错，别怪我。 Come down,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Check one, check one. 斗牛啊！小明收到呢一个男人嘅邀请，佢谂一谂，佢心目中如果要同人 one on one， 只有一样嘢，篮球单挑最紧要唔系篮球，最紧要系 you don't know 观众。 首 Twins 嘅《愛情當日樽》啊，小明咧見到睄一睄牆邊，有兩位女士咧喺深夜都仲喺籃球場度傾緊心事，見到有兩個女仔喺度，當然小明就接受咗呢一個挑戰啦。於是小明使出佢嘅渾身解數。 邓建文嘅投投篮球，小明输咗波，好唔服输。佢又同呢个挑战者讲：，我平时做开运动，不过唔系做呢样。篮球输俾你系好正常啊！话晒我都系校队，够胆你就同我再比赛另一样运动。冇错，小明耍家嘅并唔系篮球。平时佢系着起十号波衫，代表学校踢校际足球。 我着十号，只因喜爱边个，着去球场不担心冇位坐。我撑队队，不必另唱国歌，由细到大都关心踢波。你着十号，交波不会交错，超级后卫。几多都斗得过，女英外合，我会为你唱歌，赢输都开心兴奋过。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努力去防守，敌意都不怕，敌意都不怕，踢出火。刘明珠今次有。笑一笑，法国十号，好少剪发需要，英军十号，经济卖贵价手表，目标得一个出发了，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努力去防守，敌与都不怕，敌与都不怕，踢出火，流连于。有一个， 嚟有李克勤，我着十号啊。当然啦，嗰、那个男人听到小明咁样讲，心入边系有啲唔服气嘅。佢话：嘿，你讲晒啦，我平时跳舞添，不过见时间夜一夜，原来已经不经不觉嚟到十二点啦，球场灯都熄埋。嗰、那个男人同小明讲话：你练好啲波，我哋下次再嚟过咯。 在夜幕灯光里旁等待凌晨起哄，午夜是在动力在发动，夜半心跳在街中跌宕，单车放纵悲快无穷，往事如分开漆黑进入了未来，相信能飞不管多痛亦忘掉了，狂跳随节奏快疯掉，人浪跌落个脸就要疯了，狂跳如同爆破的激烈，无法阻挡尖叫，尽情这分钟解开冰冻，不可燥红，双眼渐红，不对为何坐着像昏睡，我要半呼声冲失儿女，撕开怨泪走进心里，终点如消失光阴已逝多么远，今天能飞不管多困亦忘掉， 节目带嚟啊 ，Mr. 零时起哄 冒险。 听日见，拜拜。